记，也快分析，勇敢思绪遇见命定。 这是阿玲为电影《功夫联盟》演唱的主题曲，恰好被冠以天生歌姬，源自阿玲在唱歌方面的天赋。一方面呢，她的声线给人感觉舒适，重低音饱满，那真假声的切换自如；另外一方面呢，她气息很稳很足，爆发力呢也是信手拈来，让她的歌声有一种无害的杀伤力。她的情歌呢，气息绵长，又有一种牵丝挂缕的感觉。下面呢，同样是一首影视单曲，这是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叫做有一种悲伤。稍后呢，我们还会听到阿杜的新歌，叫做《我不该躲》。 我不羡慕太阳，照不亮你过往，有些黑暗我们都一样，我太嫉妒时光，能离开的大方，不用开口，也就无需躲藏。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有一种悲伤，是笑着与你分开，思念却背对背张望，剩下倔强，剩下合照一张。 你不在 我的身边，我手心都冒汗。我一个人去面对，我不敢。像捉迷藏的孩子，我明白不应该，是我不应该。我不该躲，多没意义，说过要坚持到底。我不想躲，躲不下去，去为了你再继续努力，理所应当为你用尽我的全力。 听到的是阿杜的一首《我不该躲》，现在我们听到的呢是也是他在他经过了一段漫长的痛苦时期之后带来的这首《剃须好汉》。 下山九九二十一关，怎么选择，怎么转弯，在这时代哪有一步简单。风光光高高低低，平平淡淡，都是外在自知冷暖。有苦就尝，有错就担，不然呢怎么办，谁都一样，苦辣甜酸各一半。

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二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关注文化活动资讯。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第六届世界汉学大会昨天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幕，上百名中外学者共聚一堂，围绕理解中国、包容的汉学与多元的文明为主题，对汉学的发展与中西文化交流展开对话。作为第13届北京文博会朝阳分会场之一，2018自空间国际文体创意艺术节昨天开幕。艺术节以无界融合为主题，汇集了教育家论坛、全球儿童创客马拉松等文化活动。其中全球儿童创客马拉松是源自荷兰的全球性非营利活动，动员全球儿童关注全球问题，提出创意解决方案，跨国家线上交流。而今年的主题是森林你们在哪儿？如果没有森林人们会怎样？来自荷兰的教育专家全程带领孩子们进行7小时沉浸式体验，并制作草图和模型，这也是这个项目首次登陆中国。来自全球30个国家的1000名8到12岁的儿童加入了这一行动。最后再来关注全国精品砚台暨优秀砚雕师评选活动，昨天在朝阳区华夏谷完成启动，并持续到11号。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个砚种、300多件套作品参选。评选活动邀请国内砚界工美大师以及国内具有突出成就和影响力的资深砚台雕刻家、鉴赏家、收藏家担任评委。这次评选的获奖作品将从本月5号开始在华夏古玩城3楼拍卖厅进行展览，展览期间根据获奖砚台作者意愿可以进行销售。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3: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继续我们的本周风骚人物。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4位歌手的新作，上半时段呢我们听到了阿令和阿杜的新歌，那下面出场的呢是来自于香港地区的邓紫棋。今年呢以导师身份登上了中国新说唱的邓紫棋，今年8月份呢推出了 EP 另一个童话，开启了他的音乐童话三部曲，用3张 EP 来呈现这个主题。作为概念唱片的序曲，那另一个童话呢是由邓紫棋自己词曲，他这是唱给自己的歌，也写出了年轻人内心的迷茫，不畏惧世俗的眼光，勇敢地来做自己。 看一看落叶你在走着，眼睛都睁着，和脑袋都睡着，脸都没多大区别，为什么这世界变得太机械？太多目光曾把人刺伤，让人心中的窗打开已经又关上，慢慢习惯化一样的妆， 想你，你餐厅还在期待有着你的旅行，当那日落的巴黎铁塔之下牵着你，当他说着我愿意等待未来你的身边有你，直到手的 来自于邓紫棋 EP 另一个童话。今年的10月26日，邓紫棋推出了音乐童话三部曲的第二部《毒苹果》。毒苹果其实呢是用一个比喻，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会受到言语的攻击，不怀善意的评论，那这些有毒的内容会影响自己。在爱情中呢也是一样，一场糟糕的爱情经历对自我的影响呢是长久的。所以呢在下面这首歌当中，邓紫棋唱道，没有心脏就没有受伤，不抱着希望就不会失望。我们来听这首《那一夜》。 没有心脏就没有受伤，不抱着希望就不会失望。风中的却不渴望飞翔，不得到希望，在了的暗香。人若没有爱，有什么拥有着？

是爱最后的呼吸。 你敢不敢再傻一次，是吴克群导演的电影《为你写诗》的主题曲。十年前呢，《为你写诗》红遍了大江南北。十年之后呢，吴克群呢已经用这首歌名拍了一部电影，但是吴克群表示自己绝不是在贩卖情怀，更不是一部超长的 MV。对于拍电影这件事情呢，他是认真的。戏剧系毕业的他呢，没当歌手之前就想拍电影，但是没有想到这次圆梦却是如此的艰难。因为他在拍片期间呢，母亲离世让他曾经想过放弃，通过朋友的帮忙呢，让电影如期上映。好，那下面呢，我们来听他的代表作，这首《为你写诗》。来自于吴克群的这首《为您写诗》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最后一首歌了。小东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稍后呢，小航将带给你节奏驾到，我们相约下周六上午的十点再会喽。